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的三段经文都很类似，每一段都提到人的问题，也提到上帝借着他的道如何解决人的那个问题。第一段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记载了圣灵降临日，就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那天彼得和其他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勇敢地传讲耶稣是基督。彼得告诉百姓，他们如何把上帝所拣选的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但是上帝使他复活，接下耶稣升天，现在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第36节，彼得就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好，这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挺大，对不对？他们杀了基督上帝的儿子，他们现在应该受上帝极大的惩罚吧？怎么办？他们就是不能做什么，上帝要借着他的道解决他们的问题。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就是承认你们的确杀死了耶稣，还有承认其他的罪，然后你们要领受圣洗礼，上帝会借着这洗礼，洗礼就是上帝的道加上水，上帝要借着这个赦免你杀死耶稣的罪，还有所有其他的罪，也会赐给你圣灵。所以有人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罪，也有上帝借着他的道解决他们的问题，借着洗礼上帝要赦免他们的罪和赐给他们圣灵。那天3000人就受了洗得救。好，第二段经文是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25节说，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人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凡有血气的，我们都如草，我们像草一样必定会枯干，我们都像花，我们必定会凋谢，我们就是没有生命的，我们的灵魂本来就是死的，我们的肉体将来也是必定会死的，除非上帝赐给我们生命，我们就永远灭亡。但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就是重生了我们，他的道是永存的，从永远一直到永远。这永存的道是活的，是活泼的，也是自己有力量使死去的人活过来，他使我们有生命，我们灵魂的生命和我们肉体死之后一个复活的荣耀的永恒的肉体的生命。我们世界上所有人的问题就是死亡，但上帝借着他永存活泼的道，使我们本来死的灵魂和我们将来必死的身体有生命，永远的生命。好，那是我们今天的书信。这书信经文和我们之前所看的使徒行传经文都形容了上帝如何借着他的道使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这也是我们今天来的基督徒已经有的经验，感谢上帝。 现在我们剩下的福音书经文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已经认识、已经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看到他们也有问题，但是上帝照样借着他的道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呢，也是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常常有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糊涂的，他们是晃来晃去，没有什么方向地过他们的日子。他们本来以为他们有方向，他们本来是跟随耶稣的，算是他的门徒。但是当祭司长和犹太人的官府把耶稣借去给他定了死罪，然后真的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素来是盼望耶稣是那位要救赎以色列人的，但是他已经被杀了，现在好像没有盼望。没错，那几个妇女说，他们看到天使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没有亲眼看到他了，这太难相信。因此现在这两个耶稣的门徒是很迷茫的，糊里糊涂地混日子的，没有方向的。刚好就是这时候耶稣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自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是耶稣给他们解决。这跟上个礼拜的经文是很像的。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在那屋子里，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但是耶稣突然来赐给他们他的平安，解决他们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照样突然出现，开始跟这两个门徒在那往以马忤斯路上一起走。耶稣来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有趣的是，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故意不让他们认出是他。中文和合本圣经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其他更准确的翻译，中文翻译是，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却给蒙蔽了，或受到限制，没认出他。耶稣不要透过他们的眼睛解决他们的问题，他要透过他们的耳朵，他就是不要他们凭眼见，而要他们凭信心，相信上帝所说的道。好，耶稣怎么说呢？他先责备他们，就是跟他们讲律法。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够熟悉或不够了解，至少肯定是不够相信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他们本来不应该那么的糊涂，那么的迷茫，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早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就是会这样受害。他受害的时候，也就是在救赎以色列人的受害之后，受死之后，他也就会进入荣耀，他一定会复活。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说了，其实耶稣自己受死之前也说了几次，他会死，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你们这两位门徒，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些妇女的话呢？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完全照着上帝早已经有的计划。但是这两个门徒就是糊涂了，就是非常软弱的，他们就是不了解、不相信上帝的道。所以耶稣现在就很有耐心地再来一次。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这个大概需要花了好多时间，耶稣跟他们讲所有在旧约所说的话，关于他自己。耶稣的话就是上帝的道，这道也就是活的，是活泼的。因此之后那两个门徒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耶稣的话，上帝的道，使他们的心火热。上帝的道也恢复了他们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已经不是迷茫和迷途。他们从上帝的道现在知道也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上帝救赎他们和我们的计划。上帝的道真的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不了解跟他们讲话的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还是不让他们看出这个，但是当他们三个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就认出耶稣来。我想是连一点都不奇怪的，耶稣选择这时候让他们认出他来。虽然这两个门徒不是在耶稣十二个门徒中，因此三天前当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们不在，但是剩下十一个门徒之后肯定有跟他们讲了耶稣那天晚上如何设立了圣餐。现在这两个门徒之后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一定会想起那天晚上耶稣在几乎一样的情况之下如何打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了解耶稣的身体就在他们面前。我们自己领圣餐的时候也可以凭耶稣的话确实地知道他的身体和宝血就在那饼和酒里面。我们跟那两个门徒一样，常常糊涂迷茫混我们的日子，就像他们一样，我们应该算是知道上帝的道怎么说，但是我们还是无知的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了解上帝的道，也肯定常常怀疑上帝的道，我们是很软弱的。因此我们就是飘来飘去，失去了方向，每天很忙，但是不一定知道我们在忙的是什么。因此我今天现在就耐心地再来一次，你是个罪人，包括你失去了方向，是迷茫的糊涂了，这是你的问题，但是上帝已经借着他的道解决了你们的问题。在洗礼中，那道加上水中，上帝已经给你放在正路上，那道路就是耶稣自己，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洗礼把你与耶稣连接了，就是给你放在这往天父那里去的道路上。今天上帝也重新应许你，他会保持你在这条道路上。他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间。上帝今天借着他的道就是在保持你在这正路上，他赦免你的罪，也给你他可靠的应许。上帝今天借着圣餐，就是那道加上饼酒和主的身体和宝血，上帝借着这道成肉身的耶稣保持你在那条道路上。这条道路有时候不是很容易走的，我们就是会看到左边右边的东西，会使我们分心，让我们走歪。但是我们不要跟随那些眼见的东西，我们要听上帝的道，他的律法使我们醒悟过来，无知的人啊。但是接下上帝的福音就把我们重新放在正路上。这条道路有时候不太容易走， 有苦难，有十字架，但是上帝的道坚固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最后我就要回到以赛亚书，这段是从第四十章。我现在就让上帝的道坚固你，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贫乏。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